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上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早间的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 大家好，我是青年王松。 嗯，今天是王松这个回归以后的首秀啊。如果您还在开车的时候啊，可以把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现在啊，大周末的，如果还窝在被窝里，可以打开手机 APP 啊，点开花椒搜索活力982，同样能够看到视频直播。最关键的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在里面的左下角视频直播里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对，我们是一个互动类的节目，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这样能实时看到大家留言，在节目当中进行反馈，真正的实现了实时的互动啦。 好了，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方面吧。昨天晚上气象台继续发布持续低温的蓝色预警信号，持续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在今明两天北京将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最低气温将低于-10°，请注意保暖，大家要注意加强锻炼。 这个腊八刚过呢，大家经常说啊，我们腊八过了就是年，所以说呢，让我们以健康的体魄来迎接新年的到来。另外呢，这寒冷的冬天，早餐呢是一定不要忽略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忘记喝着一碗粥，多吃点水果，保证了我们一天的能量和热量，来抵御寒风。 起了床以后啊，这个稍微收拾收拾就吃个早饭啊，不吃早饭还是不行的。 尤其是我们上的班特别早的时候，不知道早饭您吃了没？ 我没吃，但是我以后一定要吃。哎，我看到我们有网友说一家啊，说两位主播好，辛苦了，谢谢你 啊，也是起得这么早了，我们心里暖暖的，没吃早饭，胃里和心里都暖暖的。 是，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交通方面的消息吧。今天是周六啊，是没有限行尾号的，朋友们可以畅通行驶。另外，春节将至了，在这里提醒准备购买春运火车票回家的朋友们，最近两天是购票的高峰期，要时刻留意您的购票动态。 抢好火车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准备收拾行囊，回到温暖的家中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是，我们一定要考研吗？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到我们的资深媒体的新闻编辑王莹，到我们青春不迷茫的访谈环节来做客，咱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考研的事儿。 好了，我们先进一段小片花，片花回来以后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我们来关注青年头条号第一条啊，先来关注共享经济。近日这个两会正在召开，东城区、西城区啊，以及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老城的提升相关情况。在老城的保护方面啊，东西城正配合编制核心区的控制性的规划啊，重点文物腾退工作将陆续开展。除此之外呢，缓解停车难的问题，东城区计划出台共享停车的奖励机制。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停车位啊，除了王松可以停以外，我也可以停。 我们是要共享的，这样就合理的利用了空间了啊。 没错啊， 是针对疏解整治提升过程中的老百姓生活便利问题。那么呢，市商委通报呢，今年核心区将在建提升190个便民的服务网点，为增进绿化惠民，前三门大街绿道和什刹海环湖绿道的规划和建设工作也将在今年陆续的开展。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高铁停运方面的消息。北京南站提示啊，受国内部分地区持续的降雪的影响啊，很多的车次停了啊，包括今天北京南开出来的停运车次有京沪线的高111啊，还有到达南站的停运车次有京沪线的高1568、高146啊，这些车次。因此，北京南站温馨提示了， 温馨提示什么呢？就是说，购买以上车次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30日内持车票，当然是含当日车票呢，办理退票等相关业务。退票时呢，不收取退票费。对，这个是要划重点的， 哎， 不收取退票费。北京南站呢，针对此次停运的特设退票等相关业务窗口呢，1号厅的售票厅3个，2号的售票厅8个，3号售票厅5个，6号售票厅3个。旅客呢，可以合理的分散至各个售票厅办理业务，以免增加额外的排队时间。另外呢，通过网络购票未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12306网站直接办理退票。已取票的旅客呢，可以就近选择火车站直接办理退票等相关业务。 还是要关注一下相关的动态信息啊，别这个拿着大包小包到了南站发现车停运了。 对，尤其现在是这个春运的高峰，人也很多，所以大家到了火车站已经是个很麻烦的事儿了。所以说出行前一定要实时的关注旅客列车的这些实时的信息，确保我们不要受着行程的干扰。 没错啊，估计啊，应该是南下的火车这个停运的比较多啊，南方现在正在下雪。好了，青年头条号，我们接着来说说，到2020年，每万名居民会享受2到3名的全科医生。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这个意见说了啊，要加快培养大批的全科医生到这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啊，这个诊所当中去就诊啊，推进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个意见呢，同时提出了全科医生培养的工作目标。到了2020年，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基本建立了，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基本健全，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呢显著提高，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了2030年呢，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队伍基本满足了健康中国建设的需求。 也就是说，这个全科医生就是什么都能看，至少常见病可以看， 感冒发烧 对的，你像今年冬天的时候，北京就感冒发烧流感的很多，到这个大医院排队这个现象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可能早晨8点去看病，到晚上8点才出来，就为了看一感冒， 也许都好了。 你 这几个时候出一身汗都好了。 这有道理，这个有道理。 对对对，这时候我们就实现了我们经常提出这个社区医疗的这么一个概念，可能是我们有一些简单的病呢，在家里在社区就能给看了，也避免到大医院去排队，节省了大家的时间。 没错。好了，青年头条号的最后一条，我们来说说最近一直在热评的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将有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的展示表演，也就是说2022年冬奥会是在我们北京举办啊，在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会有北京环节的出现。 奥运会的闭幕式呢，通常有一个环节是在夏季奥运会举办地的展示表演，时长约8分钟。随着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临近呢，即将亮相闭幕式的北京8分钟进入了更加紧锣密鼓的排练。1月24号呢，北京8分钟演出的总导演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表演将融入更多的科技元素，不再往回看讲述历史，而是要展现当今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表达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信心和热情。 我们期待一下这个精彩的8分钟吧。会有什么元素呢？在网上很多人在热评，熊猫应该会有，我猜是熊猫在这个滑雪板上滑雪的样子。 哦，这是元素都给融合到了一起， 对对对，猜测吧。 大家就尽管的猜测吧，我们相信张艺谋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惊喜的亮相。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15分，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计划一，先来说说关心青年人的买车，燃油车指标缩减，北京新能源开这个车开战在即。进入了这个冰冻模式的北京天气一样啊，京城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也是寒风阵阵。去年年底开始的时候的销售确实是不乐观啊，一直持续到了今年年初。据了解，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具体的变化是什么还没有明确。 之前有消息说啊，2018年呢，新能源的乘用车将获得补贴的难度进一步提高，补贴档次进一步细分，同时呢，补贴金额也有30%到50%不等的下降。但对于超高续航里程的乘用电动车，补贴金额不降反增，也就是说呢。补贴将会与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挂钩，续航高的新能源车补贴力度甚至会加大，续航低的补贴呢将大幅的退坡。 这意思就是说续航里程越高，我们就可以这个补贴越多了啊。希望大家这个多多买新能源汽车吧。前段时间王爽，就我们的主持人王爽，这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据说那个号码的牌子的样子啊，和我们这个蓝牌子，就是普通的这个汽车的牌子样子不一样。 差在哪里呢？ 就很漂亮，有点像欧美国外的那种车牌， 就是各个细节吸引我们去购买这个新能源汽车， 所以很炫吧。那意思就是说，反正我是开的新能源车，我的车牌也不一样，挺漂亮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计划二，来关注青年人的娱乐。近日一款名为旅行青蛙的手游在朋友圈中刷屏了，因为操作简单节奏缓慢，这款游戏也被网友戏称为佛系养娃。 在游戏当中呢，三叶草的数量呢决定了青蛙的装备和目的地，但三叶草的生长周期缓慢，购买费用比较高，因此呢部分商家是瞅准了商机，针对这个 iOS 手机用户推出了花费20元即可购买21亿无限三叶草的服务，通过外挂操作呢让玩家轻易的获得了大量的三叶草。 哎，这个我觉得吧，养娃还是自己养吧，别这个加外挂了。 你有养这个青蛙吗？ 我没有， 因为我最近发现朋友圈一点开，全是在各种刷这个青蛙。然后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因为我们两个不玩，可能不太明白它乐趣在哪。但是这个也提示大家啊，这个游戏确实是比较风靡，很多人在玩，但是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别把我们的手机数据给它窃取了。 没错。 佛系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的手机安全。 有这个，你像谈恋爱的青蛙。这个还有这个夜不归宿的青蛙， 对， 我看朋友圈分享的太多了，居然还有说这个有的青蛙说这个还带回来一个其他物种的这个比如狐狸啊、或者这熊猫啊，这种带到自己家里来了。我估计有些是 P 的啊，有些确实在这个可能在慢慢发掘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些新鲜的元素加入到里面来。 我们也看看这个养蛙热潮能够持续多久。 我们先放一首歌曲以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前提是你要先感受到一丝恶意，具体请闯入我森林，建议是你别再玩弄那些小把戏，我的领地需要你，都铜墙铁壁 谁来负责表心意？当列枪响起，看看谁在回避。我内心表现很积极，一路都能尾随你。我尽量保持好距离，忠心让人看不起。是他警惕，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看腻。 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21，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环节是关爱青年计划啊，计划三，我们来关心最近大电影的事件啊。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名单，昨天在美国的洛杉矶，隆重的揭晓了。前段时间在国内热映的世界首部油画电影《挚爱梵高：星空之谜》获得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最终的提名。 自筹备以来呢，备受瞩目和期待的《挚爱梵高》呢，此前便入围了有奥斯卡风向标之称的金球奖。这一次呢也不负众望，距离小金人呢又近了一步。《挚爱梵高》去年12月登陆内地影院后呢，便备受观众的追捧和青睐，票房表现尤为抢眼。上映后呢，电影引发大面积的梵高热，也持续获得了各界名人和观众的高度评价，各大专业评分网站均给出了积极反馈。与此同时呢，影片也使国内观众对于梵高与电影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与了解。与挚爱梵高同时入围本届奥斯卡的动画影片提名名单呢，还包括了《养家的人》、《宝贝儿老板》、《公牛历险记》以及此前全球大热的《寻梦环游记》。也侧面反映出了业界与全球观众对于挚爱梵高影片价值的高度认可。 没错啊，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是奥斯卡的提名名单啊，还没有最终获得这个最终的奖项啊。到底是挚爱梵高，还是养家的人，还是宝贝老板，还是公牛历险记？ 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会跟大家说。 对， 而且这个《挚爱梵高》，我看过前面的宣传片，确实是风格会让你觉得视觉上特别的冲击，真的是完全用油画的方式，然后每一个镜头、每一帧变化都是油画彩在画面上移动。 哇，那太美了！ 对，你感觉是一个梵高的世界，通过这幅画走进了梵高的一个世界。 哇，那太漂亮了！这些电影里面，我只看过《寻梦环游记》。 Remember me。 寻梦环游记，这电影还挺感动的。希望这个实至名归吧，到时候我们会关注一下最终获得这个奥斯卡各项奖的最终的这个获得者。 好的，我们看下一条关爱青年的计划。这个青年计划我觉得完全就是关爱我。奇葩青年有话说，叫为什么女性减肥那么难。刚才我们还在说，有网友在说啊，主播身材真好，怎么保持的？我就在想，是保持胖吗？怎么保持胖？我有一本书要写啊。 还有主播发型很好看，我在想是说我吗？ 也许是说我的空气刘海刚剪好的，今年回归新发型啊。 太好了啊。 我们这个有营养专家认为说，想要减肥，对代谢率有所了解就非常重要了，特别是女性同胞，肌肉量本身就比较少，体脂肪的比率也相对偏高，所以说女性的代谢率比较低。相比一名同等体型的男性，女性需要消耗的总热量更少。 理论上来说呢，女性不能像男性一样吃那么多的食物，所以说不公平的是呢，吃进去同样的食物，女性的身材变化更大，然后对于我们讲究的女同胞来说呢，根据自己的年龄和活动水平呢，她们通常会控制食量，但于对于吃货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没那么容易了。更加扎心的是，如果他们和男同胞吃同样的美食，男同胞可能把热量全部燃烧掉，而女性则很可能非自愿地将热量储存起来，情感依附于对于食物从小的感情。那么相对于自控力比较强的人来说呢，那些食物怀有恋恋不舍感情的人呢，往往在控制饮食和生活方式上破功啊。有人说了，女性对食物有更多的情感依赖，她们通过不同的经历，尤其是童年时期与食物建立了感情。我们这个有点像跟食物的关系是，往往说我们走路或开口说话前就形成了，食物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安心，能给女性带来这种安全感，所以说我们跟食物都是好朋友啊。 我觉得就是晚上深夜发那种吃饭的图的都特别讨厌， 过分。也许这样的人未必是真的吃，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图的人会真正的就是出去点一份外卖。尤其是现在自从有了各种外卖软件，发现那个到晚上12点左右啊还是乐此不疲的送外卖的时候，真的是摧毁女性身材的一大杀手。 你看这里边有人说了，说主播这么美，关注不后悔 是啊， 还有小礼物的走走小礼物，以后我会来天天看王松，王松好漂亮，王松喜欢哪个明星啊？ 我喜欢张悦哥。 哎呦啊 ，Super Star！ 我觉得我这受不了了， 节目还要录吗？ 哎呀，说的我立马就兴奋了。接下来我们放一首歌啊，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前抽身而退，都已经学会是非，把危险逼上嘴，那些亏也白费。心念上有碎，都经历过事与愿违，是下的氛围不流行贩卖你少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挤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8:3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松。 嗯，如果您开车的话，可以把频率拨到 FM98.2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现在还窝在被窝里还没起床的话，可以打开花椒 APP 搜索活力982，可以看到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们的青年说。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可以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请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了会在节目当中跟您互动的。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研究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是吗？ 对对对，考研，我们一定要考研吗？现在也是这个考研笔试过了啊，大家在等着成绩的时候，确实每年 笔试成绩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前天出来了。 哇，所以说每年其实在面临毕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有这个疑惑，究竟是工作还是考研。所以说很多人就会问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资深的媒体编辑，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稍后我们的会跟他一起来说说考研那些事儿。所以说大家对考研比较关注的，继续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大约的时间是在8:40，所以说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好了，在我们邀请到我们嘉宾之前，我们还是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有趣的故事吧。说世界那么大啊，青年人确实想出去走一走。但是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比青年人年纪还要大，是88岁的老太太，卖掉了自己的房屋周游世界，而且已经玩过10多个国家了。 我觉得是非常的酷啊。你在其实看他说的话，也不像是我们感觉到是一个88岁高龄的。他说他每天聊微信刷朋友圈2个小时，每周呢打滴滴2-3次去超市溜达。最近呢，他玩这个某购物网站的这个软件比较多，这不快过年了吗？老太太也喜欢吃点零食，多淘一点就囤起来，感觉这像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是青年之间会经常聊的话。最近囤什么啦？最近怎么走了？ 没错， 没想到这句话是88岁的老奶奶说出来的。 青年人啊，说实话都不一定会把自己房子卖掉。也真的不一定说是说把美国、法国、瑞士、南非、泰国等等10多个国家玩一遍。 我这东南亚还没有走遍，他是欧洲都开始走了。 而且你想想，88岁啊， 你说他家人也是比较放心的哈。 你说要58岁、68岁，哪怕78岁也还好，88岁真的。 我想到了一首歌说，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也许就是到了88，他就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可能是再不走，可能就是真是走不动了。我觉得对比比较强的是，我们现在青年人经常提到一个词是佛系，佛系啊， 佛系 什么都不是特别在意啊，有没有无所谓，去哪儿无所谓， 无所谓， 就感觉有一种对事情、对世界比较淡然的状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奶奶，她把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想活得更加精彩一些，而且我们年轻人喜欢，人家一个也没落下。 真的一个没落下， 对吧？你看人刷朋友圈2个小时， 是啊， 我发朋友圈也不怎么发。 对呀、啊， 你发的更少。 是啊， 张悦的朋友圈有一种屏蔽大家的感觉。其实一进去看，哦，因为他没发东西。 我这是平均，我这平均得有两个月发一次， 对吧？ 啊，你看这人家上网。刷朋友圈刷两个小时，我的朋友圈可能这刷十分钟就刷完了。 我看您的朋友圈看几条，我就知道这一年过去了。春夏秋冬分别来一条，就让我们知道您安好，是吧？ 是啊，这个就没事冒出来一下，嗯。 那其实我们在想啊，那你说这个老奶奶88岁，她把时间每一个都花的特别的用到关键的时候上、嗯，我们也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是刷啊，或者是发什么东西，我们的时间都在哪里呢？ 嗯，真的，结合这个事儿，再和我们的回到我们的考研，真的觉得挺残酷的，我们的时间去哪？ 哪儿了呢？ 去考研了是吗？ 都是在阅读每一本书当中，对吧？ 在这书海中畅游啊！我们这我也厉害啊，是吧？我这对吧？我这省吃俭用考研呢，嗯，接下来我们聊聊考研的话题吧。嗯，考研这到底有没有用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 王松是研究生， 对，我是研究生，对、嗯、因为我一直觉得有时候社会上会有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做媒体这行的、嗯、他们就觉得哎，你学历高有用吗？会时不时的还有这种读书无用论出来、 嗯、 但是我觉得念了研究生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在做节目的时候，是我的一个老师说过，说哎，我发现你现在比较会总结， 是这样的。 我发现在本科阶段呢，我们可能是以开放性的教学，就是很多都让去接触、 嗯、 多去锻炼、 嗯、 多去实践、 嗯、 研究生阶段呢，多的是一些总结的东西，会让你的整个思维发生变化。也许我们有时候说读书哪儿不行啊，平时多看一些积累一些不就可以吗？但是我觉得知识框架这种东西，不再系统的理论呢跟着老师学的话，自己是很难掌握的。所以我还是认为考研是很重要的、 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段时间我在那个在这个面一些这个实习生啊，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我们青年说的这个节目组当中来。我发现一个非常感触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本科生和研究生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虽然是年纪上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我感觉还是包括自己的学识啊，包括自己谈吐方面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你像研究生可能他更专注于啊这个内容的本身，而本科生可能比较流于表面吧。当然也和年纪有关系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这考研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可能大家现在经常就是受了那句影响，说成名要趁早，所以有很多这个创业的先例、有很多90后95后现在在事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很多人觉得，那我不如把读书的时间用来早点打拼，也许这2-3年后呢，我比其他人起点高。但是我觉得年轻正是应该好好读书的时候，倒不如空个2年的时间、沉下心来好好做理论研究，我觉得收益会是一辈子享用不尽的。其实成功、就是拼搏成功创业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读书真的是要趁早。 那咱俩这么一说的话，人本科生还怎么活呀？这个是这样，我认为啊，要这个因人而异。 对对对对 啊，因人而异啊，你学习好对吧，你保研你牛。 哎对， 是吧？ 其实当时考研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他们保研的同学、 哎、 觉得哎呀，我这4年如果也像他们一样好好学习，把每分提高一下，现在哪用复习那么难。 是啊，前段时间我们还聊到说，考研不是唯一的出路，嫁人才是唯一的出路。 也就是说，我们是把就是社会上不同的声音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然后我也希望说是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一条路道走，但是我们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 没错啊，我们放一首歌，歌曲回来以后，我们邀请嘉宾进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和大家聊聊考研的事儿。 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 坟墓，回忆只愿想你安好，为何未结婚我也想知道，就算这心我从未透露，今好到今已静共老，任地好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这冰释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愿我抱一抱，酿造一壶不疲倦的好，也带你去走死掉。 当当当当，哦，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哎，你给我丢钱，丢点我。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陆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8:46，听完两首歌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啊，这里是每天早晨8点到10点陪伴大家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啊，也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节目。 青年说， 青年说啊，我们先 来。青年王松， 大家好，我是青年张悦啊，我们先来说说收听收看方式吧。如果还在开车，现在应该开车的多了一点啊，出去这个周末嘛，出去放松放松啊，估计是往城外走的车比较多啊，也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打开收音机，搜索 FM98.2 AM927，来收听同这个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最关键的是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我们的公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请给我们留言，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反馈给你们的留言，这样咱们真正的达到面对面的交流。 好了，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出场的这位嘉宾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考研遇到的奇葩事儿吧。 对对对， 啊，考研遇到的奇葩事儿，也不是说考研有没有必要啊，考研遇到的奇葩事儿啊，就是考研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你这个遇到的很多的开心的、不开心的、痛苦的、失落的，因为确实刚刚笔试成绩出来了啊，有人欢喜有人忧啊，有人面试有人没法面。 有人继续笔试啊，来，我们让我们的嘉宾， 好，王松来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我们今天嘉宾呢是一个我跟张悦那个学校的一个同校了啊，也是在2016年刚刚完成研究生毕业的，本科念的是英语专业，后来念的是新闻专业，说是个有国际视野的新闻编辑，现在呢也在一个媒体做我们的资深的新闻编辑。那么首先让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莹。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各位网友见面。 哎呀，这个感觉，说话的时候的感觉啊，很甜，很甜美哈， 很知性是吧？ 很知性，很甜美。 哎呦，张悦马上羞涩 了呢。对，我一听这声，我说我戴着耳机一听这声，心里哎呀， 这是怪我们这些女主播没有给你很甜美的，对吧？翻脸了。 那个还是让人家多聊啊。 好，来，我们继续听听甜美的声音啊。 哎， 当时咱们本科上的是英语专业，为什么是研究生的时候选到了新闻专业了呢？ 这个实际上就要从我为什么要选择广院，也就是中国传媒大学说起了。我当时读传媒大学实际上是想读新闻的，但是这个本科成绩吧分不够，所以我当时呢就选择来我们学校先读英语专业，然后曲线救国。对，所以研究生的时候呢我又考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然后读的是这个国际新闻的专业。 这就是这个成绩高的人就任性啊，他只是说进学校可以选专业啊。 对， 那当时为什么就一定要奔着就是中传的新闻来呢？当时就学新闻专业，没有想过说是如果说分不够先念一个别的学校的新闻吗？ 没有，我是很喜欢广院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跟广院的一个缘分吧。就当时呢，我是先上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专业的排名，然后我看这个广院它是比较偏实践性的，而且它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业余的社会上那种活动，然后我可以去参加，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相比读书而言也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当时想选择广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说起来很综合，但实际上是一种缘分。 对对 对, 对，其实我特别信缘分这个词，不单是说人与人，人与工作，人与很多的事物都是一种缘分。 是， 嗯， 刚才那个在节目这个还没开始之前的时候，王松和嘉宾已经滴血认亲了。 对对，最大的缘分是我们今天到现场才发现嘉宾的祖籍跟我是一个地儿的啊， 我们都是辽宁人， 对，我们辽宁丹东人，对，然后现在嘉宾在内蒙。对吧？ 对， 是内蒙人， 内蒙古， 出 生 在 内蒙古，内蒙古人。我的家人有很多也在内蒙古。我们一会儿出了直播间就滴个血认个亲，张悦当见证者。 哎呀，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啊，这是节目之前的感觉更兴奋一点。 我们毕竟是女生，毕竟还要有形象， 毕竟刚来要先暖个场。 哎，其实这个见到老乡是一种特别兴奋的时候，尤其是不知道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就是很多外地人，或者是各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都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你的老乡，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是格外的让人兴奋的。 嗯， 没错。 我们可以先说说丹东有什么好玩的吧。 哇，这从考研直接到丹东好玩， 那不就得先王松来给我们 丹东好玩的东西有很多啊。鄙人不才是我们丹东旅游形象推荐的一个形象大使吧。 好，今天让王松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丹东有什么好玩的。 这说来很长，我当时有一个推荐稿是十多分钟的。 哇， 就是到跟着当地的旅游局，我们是到全国各地，我都要把这个十多分钟的稿说一下。当然如果我说完咱们这期节目就没有了啊。具体有什么好玩的来了就大家就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是一个满族和朝鲜族的一个聚集地，那个王莹也 是满族宽甸县， 对吧？我妈妈也是满族的，我们都是传说中的混血儿。 哇，所以那个地方的姑娘们应该挺好啊。 看看我们， 看我们 啊，就是感觉你们就， 我要解读你的微表情， 一看就是这个满族的那种感觉，有一些就是。是吧？ 是吗？你要 感觉这话要接不下去了。 没有关系，我们的心胸比较宽广，而且我们对于事物都特别容易满足。 满 足人， 满足人。 尤其是冬天，现在确实是，不管是内蒙古还是我们辽宁丹东，确实来玩冰雪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哎，滑雪。 对，而且我们有温泉啊，我们13种温泉，有13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这个含矿物质比较多，硫磺泉啊。含这个铁的泉呢，我们享受在东北能享受到一边泡温泉，看着旁边下着雪， 哇， 很美的。来滑， 你看在北京我们就不是，我们在北京就是搁家里看着电视里面丹东下雪， 然后看着我们泡着温泉。 对， 那泡着温泉是不是就不想考研了？ 边泡温泉边背书啊，作为佛系考研的人啊，其实就是说工作和享受应该是相结合的。一味着光享受的话，可能会觉得人生很无聊，但是一味的光去学习，光去工作，也确实会让我们觉得很疲惫。 说回到考研吧，其实我也上了研究生，当然我上了在职的，我现在在上博士。 刚才捧了我们半天，然后突然间 低调的 学 霸。 对， 但是我发现一个就是问题，就是随着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懒惰了，对于学习来说懒惰了。 是， 怎样克服这种考研时候的懒惰心理？大家有没有妙招？ 先王莹先问一下他。 我其实觉得吧，就是考研的人群可能大概分为两类，我说不一定对啊，但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类呢可能是他在读书的时候然后继续考研，那他可能时间就相对宽裕一些。还有一类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考研，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在身体或者精神上压力就会稍微有点大。 是啊， 对， 那本来工作就很忙了，回去以后还要看书， 没错， 老板把你这个批评了一顿，回去以后还要啃书本，所以感觉非常郁闷。 心得多大呀，除了我们满族人， 对， 很容易满足。 对，但是考研的人可能是一群不满足的人。 对，对自己的生活和要求不满足， 没错。 而且到工作之后发现，因为我们现在阅读方式吧，就是可能转到碎片化一点多一点，不管是微博微信或者是现在通过了手机很多的 app 软件去阅读，真的很难坐下来对着一本书静下心来去啃它，很难抛开手机。所以说面对这种理论研究的时候真的是很难静下心，我觉得考研之前静心这件事儿就足以难了。 好多人都闭关，把朋友圈一关，然后这个手 机换一个， 对，手机换一个。 其实我觉得很多形式啊， 但是发现也没考上最后。 对，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不相关的一些因素。 对， 这不重要是吗？ 重要， 但是要有一种仪式感，我反正就有。比如说每次我准备读书之前，我要把我的写字台好好的擦一遍打扫一遍， 啊，然后把这书本摆得整整齐齐的， 嗯， 然后我就出去吃饭了，跟小朋友们 拍张照发朋友圈啊，准备 就我准备学习了。 多长时间那个桌子会恢复原样？ 准备期比较长， 一直准备着， 时刻准备着，嗯。 本科的时候读的是英语专业，所以说就是可能喜欢英语或者喜欢外语的朋友都有这种就是体会，大家都特别喜欢追剧， 哎，是， 对。然后我当时考研的时候呢，你看我当时手上怎么也得追个两三部美剧，是不是？ 对。 于是我跟我的小伙伴，我们就决定啊，我们说我们不看美剧了， 嗯。 但是其实就是给大家透露一下， 嗯， 等到我考研结束那天，我美剧一集没拉，一直在看，对，一直在看。 我给你一个很合理的解释，那是在学英语， 对，有一种语言的这个环境和氛围。 嗯， 我是在学英语，面试的时候就说我每一个每一集美剧我都不差。 哎，就是我看很多人推荐说看美剧来学英语，我也试过这个方法，但是可能是对于词汇量或者是到一定程度的还可以。 嗯， 如果你词汇量不到，比如说大家都是追老友记，用老友记来看英语，我就试过说把这一集放出来，然后从每一句开始我都给他写写，写到了1分30秒左右，我就坚持不下去了。 真的有这样吗？王松不要太认真，那仅仅是个美剧。 我真的是说大家，而且你知道他们就是美剧当中他们的语言频率是非常快， 对， 而且很多是日常用语， 嗯， 你搜完之后你就很累，每一句啊，他是这么用这么用，你发现1分30秒可能像用到了你1个小时的时间，还没写完，所以实际的老友记我可能要追到88，像刚才那个老奶奶一样，88之后我掌握了一门英语，然后出国去 告诉大家我终于知道这什么意思了。 所以说 大结局， 对，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嗯， 我觉得其实就是学英语的目的分很多种， 嗯， 比如说如果说要考研的话，那可能就是考研英语，这个可能是很多非英语专业的人觉得比较头疼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通过学美剧的方式来提高考研英语，这个确实不太推荐。第一就是说， 哦， 美剧其实它更多的可能是提高你对这个一对国外文化的一种认识， 嗯， 二就是你对他们那种口语的使用会更了解， 嗯， 因为可能很多英语学习的人他会发现说，哎，我读了这么多比如说英语新闻，但为什么我跟老外交流的时候我似乎还是我 get 不到他的点， 嗯， 就是因为人家平时说话的时候不用新闻词汇，你比如说咱们你们做直播或者播新闻的时候， 嗯， 可能是一套这种语流一种说话方式，嗯，但是你跟你朋友说话的时候不可能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然后， 嗯，你朋友会说出去， 哎，有我有朋友这样。 后来你跟他还是 有朋友吗？ 现在不是了。 这样说话没朋友。 但是就是如果抛开考研英语的话，其实考研英语我觉得还是刷题比较重要，但如果抛开考研英语， 嗯， 日常提高老友记为代表的这些美剧我觉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 哎，我觉得得分人，你像我就不是，我看完以后没感觉，我觉得没学到英语。 学会了什么呢？ 全学坏了。 那我很好奇你看的是哪个美剧。 所以说我觉得他刚才分享的这个观点是挺好的，说学英语也是看你这个英语的目的和用途，然后根据用途就是不同的方法去来学习英语， 嗯， 这样能更科学一点。 嗯，我们这样吧，先放一首歌啊，歌曲以后我们再回来，因为马上就到整点报时了。大家这个不要走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和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题就是考研遇到的那些奇葩事儿嘛，也给大家出一些主意。估计现在是笔试刚过，还有很多人绷着一根弦，因为马上就要面试了。 我们一会儿可以聊聊关于面试， 对，一会儿我们可以聊聊关于面试的消息。好。 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 北京时间9点整。 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9:01，一小段整点报时以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考研遇到的那些奇葩事儿。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校友来到了直播间，然后一起来研究考研的时候的那些事儿。 这个你看王松的这个话筒啊，他就离得太远了啊，这就是离我们人民群众太远了。 我贴进去表演一个吞话筒。 现在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看不到我们的画面的话，王松现在距离话筒特别的近，也就是距离大家的。这个对吧？ 这个心很近， 心很近很近，就仿佛对不对？就在你旁边说话一样，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在副驾驶上坐着呢。 好了，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吧。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和张悦的校友，来自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新闻系的研究生王莹，同时呢，他现在也是我们一个资深的媒体编辑。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考研遇到的那些奇葩事儿。刚才已经说了，笔试成绩已经发下来了。很多人欢喜，很多人忧啊。我相信这个准备面试的人也非常的紧张。先让王莹给我们分享分享吧，面试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是不是要穿正装？ 我当时没穿正装，首先，但是我觉得穿正装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选择，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我们当时面试的时候，因为是国际新闻专业嘛，所以涉及到中英两部分的面试。那我觉得首先穿着肯定很重要，那姑娘们化化妆啦，对，男孩子可能也要稍微修饰一下啦。就现在可能大家玩这种社交媒体比较多，我觉得男孩化妆也是一个， 对， 也是一门学问。 其实男孩的化妆品 没听说过，谢谢。 这是我们素颜的佛系的一个主持人啊， 没听说过。 现在男孩真的化妆一点都不比女孩少，修容啊，然后眉毛啊什么之类的真的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试中外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再一个，像我们国际新闻的话，可能对你外语就是会有一些要求。那你从这个吐字啊，然后从你这个发音方面啊，可能事先，当然这个临时抱佛脚可能是来不及了，但是可能之前要提前做好准备。 确实是，其实上这个新闻专业分得比较细，你这边是国际新闻专业，就是可能侧重于更多的也是英语方面的能力。 没错，还有你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可能会比较重要，因为做新闻嘛，可能老师会看你是不是有冲劲儿，是不是敢拼，是不是有这个冲动就去做新闻的这个冲动。但如果你佛系的话也不是不能做，但是 佛系用英语怎么翻译啊？ 这个不好说，但是佛他这个宗教呢是 Buddhism， 但是因为佛系这个新词嘛，它是用来就是形容年轻人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我如果让我说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 take everything casually， 哇， 对什么事儿都有一种比较 淡然、 关心那种的是吧？ 嗯，对。 所以其实这个你像国际新闻翻译起来也挺难的，对吧？ 嗯、 你要让这个外国朋友啊、知道。这个感觉，然后说出来还得好听，是这意思吧？ 对，国际新闻我们专业有一个英文名称，就是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嗯、 哦， 对，就国际新闻与传播嘛，所以在英文里面它是有两个单词，就是 communication， 然后一个是 journalism， 哦， 交流和记者。对， 王莹，隔壁是我们外语广播，您走错门了。 一会儿就下了我们的节目，直接上外语广播的节目。 好嘞。嗯，所以是啊，我觉得、对。还是有一点小技巧的，那可能你要提前去熟悉一下这个学校的环境啊， 嗯， 然后那像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是本校考的嘛， 嗯， 那再一个就是可能你要花点心思了解一下，说这个学校的老师们他主要是研究什么方向， 嗯， 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在这个研究生可能更偏向于学术研究一些，那如果你的这个很多观点或者是看法跟导师们是契合的，那很有可能他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说哎你这孩子我想带， 嗯。那会不会有考官会问一些比较奇特的问题？ 对，你当时都现场会问你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他会很严肃的问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还是生活方面的问题？ 嗯，因为每一个人被提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就当时在外面等着、然后大家后来有交流，所以每个人问题不一样。但是像国际新闻方向呢，我们当时会考一些关于国际通讯社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看待某一个新闻事件，就是所以说学术和时间相结合吧，但是因为之前呢我是美联社的自由撰稿人，所以说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就不是特别的困难。 哦， 其实你看啊，无论是说新闻专业还是咱们的播音专业，其实面试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对于新闻的看法很像我们的即兴评述、话题分析、材料分析什么的、都是说你对一件事物必须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看法、其实比较喜欢我们比较有见地的人，对吧？ 对，没错。就我觉得可能敢说和你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很重要、就不能人云亦云。 给大家提个醒儿，我最近一直在这个面实习生、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是不问他什么问题，他就不说话，这不好。 哎，你这个其实我们就有待商榷的，因为我们呢，就是我们说面试的人可能觉得你在没有问的时候，我们滔滔不绝，有的时候显得话比较多。 哎，这个我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问他呢，说明我对他不感兴趣，这一点我是觉得，对吧？站在我的角度，我不问你话，或者说我就问上一两句，我就不问了，就说明我对你不是特别感兴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多多展现一点自己， 争取一下， 对，争取一点，哪怕是你可以，对吧，说上两句，简单说上两句，让我对你感兴趣，因为我 get 不到你的点，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对吧，可能你的简历上写的就这几项，那你可能你提示一下我，对吧，你比如说你说那我可能还在什么什么地方实过习，这说过这一句啊、我说你在央广实过习，在哪个地方，可能我就立马就问下去了、那我不知道我怎么问呢， 对 我、 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是 就是在面试的时候、这个被面试者他应该有一些 提示 主动性，有一些这种技巧，就是当他发现哎好像这个考官对我印象不好，或者说 对我 感兴趣，他要主动的提供一些信息来让考官、哎引起他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 的。是的是的、你像比如说哪怕他突然说一个说啊我是传媒大学的、啊我的老师是谁，他可能说上一个老师的名字，有可能我知道， 挺亲切。 对，你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叫丁龙江， 哎呀，我的导师，丁老师，您在看吗？丁老师， 对吧？他一说啊，我一看，哎呦，我很兴奋，我说我也认识啊， 哎、 然后一下就聊上了。 对， 不然的话就没有那个没有这个聊的点。 对，没错。 对，你看我这面试的里面，其中一个最感觉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也不说话，我问他两个问题，我就觉得啊、那就行了。但是他后来他感觉我也对他不感兴趣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我是收到这个面试通知以后，我从老家后又回来的。我放寒假以后我就回老家了，我专门为了这个面试，我坐着火车昨天晚上才到。他一这样一跟我聊，我就立马就问他了，对吧？我说你老家哪里的？他说我老家是山西的，我坐着火车大概十几个小时才过来。哎呦，我这一 慢慢的就继续聊嘛，就深入了。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技巧，就我站在一个面试者去对被面试者的一个一个经验， 也就是说给我们提示说，即使是你在至于补充或者说你多说的时候，给自己争取的时候，也许说不是说特别的有效，但是起码让面试者感受到你的热情和你对这个工作的这个热心。 对，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愿意多给你一次机会。 嗯嗯 嗯， 要主动一点。 对，可能面试官他在考量你是不是能够被录取的时候，他的这个元素是很多维度的。 对， 因为 对 可能老师们也没有期待着一个正在考研的学生，他在学术方面有多么深刻的建立，他可能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的这种潜力，和他对这个专业的热情，我觉得这点可能是更重要的。 这让我想起来我在研究生毕业答辩的时候，刚才也说了丁龙江导师啊，这是我恩师，当时可能准备也不是很充分，答辩的时候老师会，咱们也有感觉吧，答辩的时候老师会一定会提出来你的论文的百般的漏洞，然后跟你说，但是我记得当时我除了解释之后，我也是很诚心的，就是说确实是准备不太充分，下一步我要怎么怎么做，当时导师给我的分就相当高，因为有一句评价说他的学习状态和他的态度非常好。我感觉 关键看态度，关键看态度。 所以说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包括说我们的 boss 啊，我们的 boss 来面试的时候，也许说我们喜欢在或者希望在工作当中培养你，包括我们每一个主持人 boss 都是在慢慢的锻炼我们，带我们，也许未必说一开始就是很完美的，但是你的状态，你的热情度要在，让我们感受到你对这个工作，你对你这个研究生的这个考试有你的这个热情在，我们愿意给你多一次机会。 没错， 王莹面试的时候是场景给我们再现一下呗。 场景在线、 来，我们那我们就直接，我这样我是叫号的，然后你是面试官，好吧，来，我们进入状态了啊， 进入状态了啊， 那个面试啊， 这个 毕竟依次打板，action，来，下一位考生进来，来包放门口，来进来， 老师好，老师好，我是王莹 啊，你是王莹、你这本科是在传媒大学读的， 对，我本科也是广院的，老师我上过您的课 啊，上过我的课啊， 对。 那你是 第一排那个天天作业完成特好那个， 过了。 下一位来，禁止套热套近乎啊！不要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啊。 对，你这那你本科学的什么专业啊？ 我读的是英语语言文学。 啊，那为什么现在要学新闻啊？ 啊，因为我来广院就是想要读新闻专业，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分数超了差一点点，然后所以。我研究生的时候还想继续追求自己这新闻梦吧。 那这新闻不好读啊，你得想好，我们这个就很多的课题非常的繁琐，你这能不能胜任，是吧？ 你想，我为了读新闻先读了四年英语，肯等四年，是不是真爱？ 是真爱，是真爱。 我都被他打动了， 我也被他打动了。 我会出去说其他的考生都回去吧，他被录取了。 我也被他打动了，以后我就用这招，对吧？我跟老师说，我说考博士的时候，我跟导师说：“我说，导师啊，为了考您这博士，我上了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啊，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等您六年啊， 就是为了您， 就是为了您，挺好。还有什么方面的一些面试技巧吗？给我们广大的考生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可能不同的专业真的是不太一样哈。但是。除了国际新闻，其实我个人就是对于这个表演方面还是挺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戏精，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一直在想，就如果是表演专业，那可能他就是能在面试的时候放飞自我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如果是读法律专业，可能是你的这个逻辑思维更严谨，包括比如说你之前做过哪些实习，可能这些对于导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国际新闻来讲呢，我觉得可能是你的这种新闻敏感度，然后包括你对当时就是在面试之前有哪些国际大事发生，然后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评述，可能是会在面试中帮助你很多的。因为就是你要做一个有心人，我觉得对于做新闻的人来讲非常重要。 对，在生活中多去看，多去听，多了解一些东西，而且是说我们说准备要很充分，对吧？而且很多现在也是这个，除了说考研究生考什么的，还有现在是艺考，正好是每一年的艺考了，非常的热的艺考热啊。刚才王莹也提到了表演，我有一个就是一个小朋友啊跟我说今年他考表演，因为表演有一个是两个人会抽到一组，这个是最难的，抽一个指定题目，然后你也不认识这个人，也不知道什么题目，你们商量就进去了。他说哎呦，我们要看谁放大招，他说结果他的那个对手进去直接跪下了。 什么？ 直接就情绪就爆发到咔给跪了。然后我说你怎么样？说我也没示弱，我也跪下了。 很想啊，我觉得考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咱们要有机会邀请到 这个考验导师的时候。 对啊，咱 考官来聊聊这些。 咱别让考官这吓一跳，好吗？ 但是我们刚才说真诚很重要，包括是表演嘛，我们经常提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无论在面试当中，虽然我们讲了很多，说是要热情啊，要真诚，但是一定说是真的这个字是摆在最前面的了。 嗯， 我觉得每一个包括考官每年会看到那么多的人，你要如果说是耍点小聪明或者小心思什么的，可能他也都会看清楚，也不会觉得你很真诚。所以说我觉得真这个字儿一定要摆在前面。 那个面试这个通过率大概是多少？每个学校不一样哈。 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是1:3。 啊， 还可以， 嗯， 三分之一，嗯， 可能 那还好。 对，到播音就像我们这些的比较难， 嗯， 就是像他们新闻专业的，可能笔试的时候难度就已经很高了， 嗯， 就能已经能刷下去很多人，所以到面试里面就是那个录取的比例能相对的大一些。 播音专业的话，录取比例应该是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但是 播音专业是100:1， 对吧？ 真的吗？ 嗯， 很 100:1。 你说考研吗？ 对， 考研的可能是7:1或者8:1， 研究生的难度没那么高，对， 对，很低了。 但我面试分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对， 就在综合里面面试分占的，因为播音毕竟是一个 颜值 主要，而且主 要 是说要跟观众面对面的，所以说这个面试你能否会表达反而是很重要的，所以面试就是占的成绩比较高，而且刚才我们也有一直以来都听说大家说，哎，考出来怎么样啊？他们就说，哎呀，老师都没看我，老师都低头。其实很多人觉得老师不看我，成绩就应该是不好， 对， 而且很容易说，面试官不看你，心也会虚，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那你在面试的时候有没有过这个问题？我老师没有在看你？ 这个倒没有，我觉得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就特别像我是去做一个就特别像开国会会议，然后我是作为一个议员进去想提一个我的 proposal， 提一个我的， 好酷哦！ 因为我当时进来之后，就是你看我现在面对镜头这个 已经镇住全场了， 没有，然后前面这一圈围着大概5到6个老师，然后我就坐到这儿了，坐到这儿老师给了我一张纸条，然后说你看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看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回答一下， 用英语回答是吧？ 对。 啊。 然后老师又说，那 当然了， 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聊一些看法什么的。 全部都全程英语。 没有，也有中文。 啊。 中文对，但是英文大概占1/2以上。 哦。 所以当时大概这么一个场景， 这还挺难的。 对，尤其是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说英语用英语日常都是基本上能掌握，但是真正他用英语来研究一些专业的理论的东西，像我们平时觉得写新闻都有一定的难度，他用英文来写新闻来说确实是难度会更高。 所以面试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考官他们所考量的一部分。 对， 这可能是在笔试中没有办法体现出来的，就是即使你考研考英语，但是你的口语能力和你的表达能力也是没有办法在试卷上体现的。 简历也是哈，就是简历上面其实有些东西你写上去了也不一定是能够完全呈现出来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个迷思，就是很多考官会说，来说说跟简历没有的东西吧。 对， 但是我们会有很多人都是我拼尽了全力把任何一项小学的时候获得奖都想写在简历里。 然后 一旦跟你说简历没有的东西吧，这个时候就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去讲了，我们该说什么。 其实简历我感觉制作的这个过程也非常的重要。 嗯， 没错， 我看到这些简历里面有的非常的精美，但是放上面全都是图片，就全都是对女孩的各种照片， 用颜值， 然后有的呢就是没照片，就一个那个一寸的那个头像，然后哇，全都是获奖的东西。 看到这样的简历， 这两种哪个会更吸引你一些？说真心话， 我觉得那个各种奖项的那种，虽然没有照片，就一张照片，就是一头像，我觉得那个更吸引我，因为 实力派。 对，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我感觉就是你放了很多照片，那照片确实都很漂亮啊，拍的都非常好。但我感觉这些都是 P 出来的，或者说是对吧？有让我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是比较实在的，哗哗哗，这个所有的奖项罗列下来，我感觉就有实力。 对，也是一种自信吧。 还有就是有的那种非要在简历最后写上一段话，自己的那个表达自己的这个 我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期待。 这段话我觉得也挺重要。有的就说的特别实在，有的就是说的特别的 飘 渺啊。听完以后，哎，一看，哎，就对吧？ 哦，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很多因为现在刚刚说什么做得很漂亮，就因为网上有很多模板，花个几块钱都能荡下来，可能最后一条就有什么个人感言，就是每一条是固定的， 对， 大家可能就是写，如果说你不是很真诚的或者很想表达的话，那段话其实也都没有必要写上去。 是的，因为我看完以后，我感觉上就是有些一看啊，太虚了，这话说 的。我对这个一定热爱，我 对我您放心，我一定怎么怎么样。但有的就是说，哎呀，希望能够在这里真真正正学到东西，不图别的，就图就是说能够学习什么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实在。 对， 还有的更经典，还有就是我还面了一对双胞胎。 哎呦呵， 一对双胞胎。 嗯， 然后呢，他们都是广院播音系的。 哦， 然后呢？一个是播双，一个是研究生， 哇， 啊，我估计他们现在在听节目，因为这周六本来我想跟他们连个线，然后呢，他们两个也挺有意思，长得都一样， 那当然了，双胞胎， 说话也一样， 哦， 从小到大上学都在一个学校，你看，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也一样，但是你性格就不一样， 怎么讲呢？ 就是姐姐就比较的活跃。妹妹就比较的这个啊内向，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经历的人，他在面试的过程中的表现也不一样。 对， 即使长得都一样。 对对对， 特别有意思。 像那 说的我好期待啊！ 岗位需要一个啊。 哦。 你看两个同样的，形象上来说，对吧？都一样。 都一样。 但是性格不一样。 其实可以录一个，然后那个来替班儿，这个人就很综合，一会儿热情，一会儿内敛，觉得呢？ 对，亏了他俩学习都一样，都考上研究生， 也很棒啊。 对，如果是一个考上研究生，我估计怀疑那个是替考。 其实以前我是觉得，如果说是双胞胎啊，一个学文，一个学理，然后就是互相给对方考那个什么反向小综合，真的很棒的一件事。 其实有时候工作或加班的时候，也希望自己有个分身的姐妹可以来。 是我们不要误导这个了啊，我们不要误导了，好吧，我们还是放一首歌吧，歌曲回来以后继续和王莹一起来聊关于考研方面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其实各大这个网站上也有很多关于考研的一些这个建议和知识啊，我觉得亲身经历的人说的是最有发言权的，毕竟过来的人他是有很多经验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广大的网友朋友啊，尤其是即将要考中国传媒大学的朋友啊，一定要这个密切的关注我们放完一首歌回来的节目，因为三个老校友在这儿跟大家分享 对 我们的一些拙见。 对，我觉得传媒大学这个招生办应该给我们对吧一些奖励， 校友 对一些资历，不是一些这个对吧，经费啊，让我们在这儿坐上十期的关于这个考研方面的经历。好了，我们放上一首歌，歌曲回来我们继续和王岩来聊考研。 等大雨下西脱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离家，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所以啊，人总患孤寡。 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渡过冬花。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该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顺劣太子点伤疤，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题出可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初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超越一层层铁甲，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哭过，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时间的9:27:23，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王松。 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媒大学的校友啊，也是这个国际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毕业的，现在也是在一个这个知名的媒体啊做知名的编辑王莹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关于这个考研方面的消息。今天这个很多消息在朋友圈里都爆出来，南方在下雪啊，持续的在下雪，像长沙甚至南京都下了啊，北京觉得很失望啊，北京方面发出 北京很失望， 北京方面向南方各地发来贺信，祝贺他们下雪。 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啊，说北京这边说是在比如说我们老家是东北的，然后王莹又是内蒙古的，是下大雪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说但是在北京呢，如果雪下的特别大，有可能交通就瘫痪了，可能从市区如果下大雪而走回到通州，可能就走了个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所以说如果下大雪呢，北京就会收到一种很多埋怨就要把大雪都埋怨走了。 好吧，我们一个整点报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考研遇到的奇葩事儿，以及南方人看到雪时都会遇到什么样的场景，你身边的南方人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惊讶的表情啊或者动作跟大家分享。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网友给我们这个发来的消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FM 九十八点二。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董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一小段整点报时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和我们一块儿聊聊关于考研方面的消息啊，还有这个南方人看到雪时候的场景啊。先让王莹给我们分享一个吧。你见到了你身边的南方人啊，到了北方或者说是看到雪时候的惊讶表情是什么样的？反正我确实见过啊，拿舌头舔栏杆的， 真的， 这个我真是见过。 这个真的是就是快乐并痛着了。对，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个，就是因为读了大学之后啊，读了研究生之后，这个朋友真是五湖四海，很多都是南方人。下雪之后呢，他们就喜欢拽着我出去拍照。但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吧，其实有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雪太小了，就实在是就没到咱们真的穿上大衣披上外套出去拍照这水平。但是因为南方人他见的少呀，我觉得哎，这个我一定要去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爱美的女生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拍一张什么初雪什么的照片啊。 对， 我这边比较有经验，我本科就上的时候在天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节课啊，上英语课，突然间他们说下雪了，然后我们全班同学噌就出去了。教室里只有我和另一个黑龙江的女生，我们俩就觉得这算啥。然后他们从外面兴致冲冲的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说就这点雪是算个什么呀。这时候我们班有个福建的男生过来跟我说，拉里见过台风了。这个段子我就这么些年我还是当时觉得历历在目。那时候第一年真的是到可能到北京天津真的刚才说的没有那么大的雪，但是可能下一些雪对于南方人来说就已经看到雪花，他们第一次看到雪花。但是你看王莹是内蒙古的， 对， 然后我是东北的，然后那个月哥是山东，我们可能见的雪还是比较 多 的。真正的南方来了真是没见过，只是冷没见过雪。 而且其实我也作为一个北方人，我也不是有一点有一件事不是特别理解啊，就是下雪的时候其实我们北方人是不打伞的。 对呀、啊、干嘛要打伞啊， 南方人打伞 可能觉得跟雨差不多，别淋到了，对吧？ 对 对，这是真的是不打伞的， 这个是不一样。对， 这个不一样。我在那个前段时间嘛，我去了趟厦门。有一个我厦门的一个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我借她车开，她死活都不借给我。 我请他吃了多少顿饭，都是坚决不借给我车开。 对你不放心吗？ 可能对我不放心吧，反正就求他这一件事儿。我说我想开开你这车，因为在这个厦门这个城区里转一转。 嗯， 死活不给我。后来呢，他就有一次我就问他，聊到下雪这事儿，我说这样吧，抽时间啊，你来趟北京，我带你去看雪。 嗯， 立马就把车借给我了。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说这一个雪至于吗？ 但是你今天要 非常兴奋， 食言了。 哎，非常兴奋。对啊，人北京一直没有下雪。 是，北京今天实在是太干了。嗯 嗯，下了一点点，给了一点点面子啊。 然后就朋友圈就刷屏了。 对，然后给了一点点面，这个面子就到南方去了。 因为像今年就是我觉得全球都是这种极端天气，你像美国那边就是北美洲吧，北美洲这边就是极寒天气，那澳大利亚那边就是非常炎热的状况，然后就在前一段时间这个撒哈拉沙漠也下雪了。 嗯， 它是这个40年之内第三次下雪。 嗯， 所以当时也是就我们也是做了这条国际新闻，然后我们组内的人就在说，连撒哈拉沙漠都下雪了，北京你是想怎么样？ 哎，你们看到那个朋友圈里，就是所有地儿都下雪，就一个圈圈里边是北京。 对，我们刚才说了，就怨气太重，绕开了。大家真正下雪，就说交通又瘫痪了。尤其是可能现在下雪来说，对于小朋友感觉 真的 开心，哎，又要出去玩了。我们大人可能第二天想的都是，我们要再早点走了，路上一定是要堵，哎，车没法开了，怎么办？就想的比较多。 对， 越长大，可能对于这个雪的这个热情和喜爱程度就真的不高了。 嗯，真的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去了趟陶然亭公园，陶然亭公园正在有这个冰雪嘉年华。什么叫冰雪嘉年华？就是圈出来一个地儿，这个地儿里边全是雪，都是人造的雪、 嗯、 啊。一张门票卖100多。 哇！ 然后，但是我进去以后就感觉那个感觉就 不一样 。真的要去，要真的如果想要去玩雪滑雪，我觉得还要去东北。 对对对， 哦，就是漫山遍野，所有地方都是雪的那种感觉才好玩。你非得圈成一个地儿，这地里边放点雪，然后说去吧，就感觉那感觉就 找不到 那种感觉。嗯， 我们东北小孩呢，冬天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家里人有一些在那个农村的， 嗯， 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会把做一个大爬犁，前后两排的大爬犁，像车一样的，然后几个人拉在了山顶上，前面有一个大人来掌舵， 哇， 所有人从山上爬犁，然后一路欢笑，一直滑到山顶， 就感觉不是东北的少年们童年缺失了一部分。 而且我们真的会放哈士奇，像我奶奶家养的这个萨摩耶，我们真的会在雪地上领着这个大狗，领着我们说撒花，在河，我们叫河套，对吧？ 那我们也那么 叫河套，就是说这个河水冻上冰了之后，滑爬犁，打雪仗。然后东北的雪，我们是可以在这个小，因为家里都有这种院子嘛，在院子里面搭一个王国，因为真的是到这个快到小腿高了。挖雪洞，然后小孩身上全都是毛衣里全都是雪，然后是沙子，冻得通红，但是没有感觉。 嗯， 小的时候确实是那么玩的，这才叫真正的玩雪，我觉得。 对呀、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那边因为离大兴安岭非常近，所以我们那边树 应该更大， 对， 更大。 然后我们会在树上搭一个雪做的窝。 哇！ 就是，然后每一个小朋友，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我的窝，然后别的小朋友也有，然后就会去他家串门。 那你们比我们更棒，你们从小就有房。 对，从小就有房， 我们还没到那种程度。 所以那边的雪真的很大，而且我考你们一个，都作为北方人，你们知道其实雪，它什么样的质地的雪更容易打雪仗吗？就更容易堆雪人吗？ 你太专业了， 内蒙古的孩子。 我觉得王莹可以写上一本书，叫《论打雪仗》。 雪都已经不错了，够打仗了，已经不错。他已经开始挑质地了，真的是有雪就任性啊！ 我感觉就是刚刚下过的雪， 哎， 对吧？ 专业了，对，没错， 好捏这个形是吧？ 是，但是原因其实说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美了，因为第一场雪它往往空气中的那个脏东西会比较多，所以它更黏。 哦， 它更容易形成雪球或者是雪人这样，但是越往后下的雪它更散，就是你会，就是如果是北方的朋友肯定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用手套嘛，把雪捧起来，它是像盐一样那种状态， 是不行，必须要用手的热量把它给稍微让化一点才能， 对，这样才能成型。 对， 但是打雪仗千万不能打脸。打脸的话特别的疼， 伤自尊是吗？ 而且 对 冰块打的时候， 而且我小的时候就我有一个同学，真的打雪仗真的太准了，就他只要团个球扔过来，立马就绝对是拽到脸上，对方脸上。 有没有可能是对方脸有点大？ 没有没有没有，谁的脸他都能拽上，就感觉就是他是。 准备好啊，然后我们就躲躲，然后他还有假动作，啪就给你拽到脸上。 那他长大之后可以当老师？ 太牛了，太牛了！我们后来就不跟他玩打雪仗，都愿意跟他一波。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体育课也是打雪仗，然后一节课玩嗨了，就不想回去再上第二节课。往往可能小学都会这样，就是第一，如果这节是体育课，下一节课老师会很头疼，因为大家不会按时来上课。然后我们那节第二节课呢，那个老师呢是跟我们教音乐的，这老师就挺有意思的，他看我们都不回来，他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后他坐起球来跟我们打，然后他就瞄准了那个他特别不看好的那个学生，就他不喜欢的，就想收拾他一下。结果那个学生徒手接住了，然后再反扔回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故事也真是挺逗。 除了年轻这个小的时候的一些少年的童趣，其实雪，在我们青春的时候也扮演着很多美妙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啊，跟着自己另一半。啊，是不是 很浪漫？ 下雪的时候非常浪漫。 对，尤其是好多年前啊，当然这我是听说的，我没有看过啊。好多年前有一部叫《冬季恋歌》，那个是有一定的轰动了，就是下雪天围着围巾，然后浪漫的音乐，牵着手走在一起，有很多很浪漫的画面，觉得一定要在雪里去走一走。 是的， 我觉得天冷的时候好像有很多撩妹的方法吧。对啊，比如说，女孩说我手冷啊，男生说啊，那我给你捂一下。 那我讲一个我撩妹的， 哎呀，又羞涩了。 关于雪的撩妹的，就是他这个从自己小区里走下来的时候，发现因为下着雪嘛，发现每一辆车上都写着他的名字。 哇！ 就每一辆车的挡风玻璃上，因为我都自己写上。他从这个小区这个单元门出来，一直走到小区门口，所有的车上都写着，后面的那个挡风玻璃上 都是他的名字。 对。 最开始你没说写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女生叫金恩。 没有，我还怕化掉了。 每一个车上都有金恩。 每一个车上都有金恩。 他的名字叫金 灵魂在搞笑。 好吧，给大家说说我们网友方面的一些这个聊的一些关于南方这个人下雪时候的场景吧。这个王莹说两个，然后王松说两个，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这边呢，可能就是说啊，我来看看啊，这个货存还挺多的。 那我先说吧。 好， 我先说啊。有一个人说了，这南方同学到北方看到了雪就变成了十万个为什么，说为什么下雪不用打伞，为什么雪这么硬啊，那我们在雪地上头走会不会马上结冰啊。然后说这个栏杆为什么是甜的，哦，这就是已经甜了 啊，这已经甜了。 上厕所结冰这件事儿我们当然不提倡啊。 对对对， 这是说南方。还有人说有一个南方的朋友去东北玩啊，到了我们家乡赶上初雪，他一个箭步冲出去，然后张开双臂向后挡去，啪，他还没来得及问就听到了尖叫，发现了这个同学啊直接把头摔到了水泥地上， 哎， 然后他捂着脑袋就起来说，在电视上看到的雪不都是软的。我也会拍了双手在地上这样的照片，但是我们东北人都是躺好了再拍， 躺好了再拍， 我们没有这个过程，我们不录小视频。好的，雪没到厚到那种程度，而且雪不一定底下是石头或者什么样。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这样， 躺下 很危险。 躺好了拍，躺好了拍很危险。 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吧。那年学校呢，就是有这种墨西哥人，他们看到下雪之后非常激动，然后差点从这教室的窗户跳下去，因为他整个这个头啊、身子啊，然后舌头都探出去一大半，差点没把上课老师吓死。 我觉得这个是网络上有一个小视频，就是俄罗斯那一带的，他们是这样的，因为雪极其的厚，他们玩雪像玩跳水一样的。 对。 但是真的跟大家提醒一下，不是哪里的雪都是这么厚的，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这么发生一些危险的一些动作。 其实雪，我觉得跟雨和雨相比的话，我觉得雨只要是雨吧就应该是安静的感觉。但是雪啊是既可以闹又可以安静。 静皆宜。 一般下雨大家喜欢在说是文艺点，在窗边泡个茶，看本书。 其实下雪的时候也可以，比如说在窗边看到这个雪景啊，既可以闹，其实可以出去玩，也可以看雪。 对， 所以雪真的是啊， 很 好，下雨很少有人出去玩，我们泼个雨。 我们这样聊，让南方人怎么想？就很多没有看过雪的人觉得， 求他们的心理阴影面积。 有一种他们听不懂的感觉。当然，这个季节也快到春节了， 嗯， 也是希望这个南方的朋友多多到我们东北来，到我们北方来感受一下我们刚才三个人所说的雪是什么样子。 嗯，这样吧，我们奉上一首歌，赵雷的《静下来》，也希望大家这个，南方的朋友们看到雪的时候能静下来，北方的没有看到雪的北京的朋友们啊，也可以静下来，静静的去看这个雪。 嗯， 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希望这首赵雷的《静下来》能让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很舒服的心情出去玩，或者说是很舒服的心情在家里宅着， 尤其是很适应我们的这一期的主题，考研也是需要，希望我们在准备的时候都能够静下来，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静下来好好学习。 哎，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考研遇到的那些奇葩事儿，奇葩事儿里边有可能还有艳遇的事儿，是吧？ 对，就是可能 对 真蜜糖与这砒霜啊。 刚才我们我们刚才在那个放歌的时候，王宇还跟我们说，其实考研的时候还能遇到真爱呢，是吗？ 没错， 分享一下。 想啊，大家每天都是5点多起床去自习室吧？首先素颜。对，所以很容易遇到真爱，就可能这个人看上的不是你的脸，他开个玩笑了。我觉得考研的自习室其实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因为现在我们学校呢自习室比较紧俏。然后我们有一个自习室103传媒大学，我相信很多在传媒大学复习考研的学生都知道这个教室。然后在这种时候呢，就是都是这波人来， 于是我当时是姐妹三个人，我们一起复习。 哦。 然后当时自习室有一个男生，我们就把他封为叫自习室男神。 哦。 03男神 很帅吗？ 对，很帅。 哦，好感谢。 你说你看，把我们这年轻人都憋坏了。 我都坐直了， 很帅。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天我去自习室。 嗯。 结果自习室就是基本上人满为患了，但是就那男神旁边空着座。 哦， 啊，然后于是那我也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坐在他旁边了。 哎呦，感觉好为难的感觉啊！ 好为难其实啊。然后后来呢，就我们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了之后就是，哎，大家都交流一下，他也是考播音主持专业，对。然后后来就认识了，留了电话，哎，挺好，现在是挺好的朋友。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自习室有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了这种颜值特别高的人的时候，还真的鼓励你每天早点去自习室。 而且我觉得每次在传媒最大的感觉就是说，这些好看的人真的很拼。当你发现又美又拼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定不能比人家。 对，人家明明可以靠颜值， 是我们要靠实力。 对，偏要靠实力。 是， 又美又拼，现在是个趋势了啊。这个，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考验一个人的心智了。 嗯， 因为考研的时候比较要求你心静，然后要有定力， 嗯， 不要去想这些。所以就是，但是大家都是在这个花开的年纪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考研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自己学习和磨砺自己性格的一个过程。 嗯， 我跟王英不一样，是我考研的时候是报了一些班儿，会在大教室里上课，可能真的是上百人。这时候确实是会有人过来要电话，然后可能要电话的时候就会说，哎，咱们加一个电话，然后互相鼓励，一起来考上研究生。 哇， 那个时候好像更多的是一种革命的友情，有一种共同为了目标去努力，然后大家可能平时聊的话题也都是你今天怎么样啊，准备的什么呀，或者说你考到什么什么样目标啊，也许说未必说当时考研遇到这种艳遇真的能走到最后，但是确实是让我们回想起考研那段时光，除了说背书枯燥以外，还有一丝温情在， 没错， 很甜的。 其实这个奋斗过然后吃过苦，一起吃苦的幸福，然后再回过来看，当考完研考过去，不管是考上了还是没有考上的，大家心里面都会对那段时光里啊自己的奋斗，对吧，会非常的回忆， 一无二的一种记忆吧。我觉得是 王莹在给我们的这个考研的兄弟姐妹们战友们打打气吧。啊，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有很多学弟学妹就是在考研的时候会来找我，就觉得我有点像那种知心大姐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考研啊实际上有两方面，一个当然是专业知识的复习咯，但是现在笔试都已经结束了，那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想聊一聊心态方面的准备。我觉得就是在考研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你练习你自己内心，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强大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不像我们在读高三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朋友陪着你，更多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复习，不管你是在自习室还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家里，你是一个人面对这些压力，然后你会想说别人复习的怎么样了，我是不是落下了，然后网上有好多好多那种攻略，我记得我当时复习的时候印象特别清楚，我是9月份才开始复习，然后我想，哎，要不我看一下攻略吧，然后我一看按照攻略的时间表9月份该开始二轮复习了，我还一轮复习还没开始呢。所以我觉得这些第一外界的声音不要听太多，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节奏，你只需要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去走，然后把你该看的东西看完就可以了。它并不是说你按照那些考研经看完之后你就一定能考上，而也不是说你不按照那个就考不上。所以我觉得第一就是心态真的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呢，我觉得就要靠一点运气喽，就是除了这个看书之外呢，你可能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内的朋友，然后多跟他们交流一些实战的经验，这个可能对于包括新闻包括可能播音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软实力。所以我觉得对于正在等笔试成绩然后要准备面试的朋友来说，就是这方面可能是你现在需要去努力的。那其他的呢，我就是当你为你自己的人生设定了一个目标，你又不知道你能不能达成的时候，我想说就是 take it easy， 不要太紧张，然后不要太慌张，也不要目标性那么强，因为考上或考不上你都很难说它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我想这种心态应该是我们现在广大考研朋友最需要的。 对，分享的很实用啊。 这个说完以后让我也想再重新考一下研究生了，真的那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去努力，真的在工作当中很难很难再遇到这种感觉了。 对， 尤其是王莹分享的主要还是跟心态有关，尤其是比如说到工作之后吧，你在复习你在家看书的时候，你一刷朋友圈 圈，发现周围人很多，比如说晋升了的，出去旅游的了，谈恋爱的，秀恩爱的了，这个时候对你的一个冲击是很大的， 嗯， 就会怀疑自己的目的性，我做这个是为什么，嗯，但是我们发现往往成功的人都是把那几步坚持下去了， 对， 很有目标的人坚定地走下去，嗯，也许他天资不是很聪颖，但是他们通过努力和心态的调整一定会走向成功这条路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对于考研的人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为什么呢，嗯，就是考研成绩出来的时候吧，出国的朋友 offer 都是已经拿到了的， 嗯， 找工作的朋友秋招也都已经找完了， 嗯， 所以其实他这个结果是最后出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过程压力还是挺大的，嗯，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我考研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个选择，说你是不是要同时找找工作啊， 嗯， 万一考不上 会 那你是不是应该投投简历， 嗯，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对于考研的人来说，就是他站在一个，他不只是十字路口，我觉得他是有很多条路这种交叉的一个路口， 嗯， 所以他要面临着很多方面的考虑。反正我觉得在考研的过程中我是成长了很多， 嗯， 就是对自己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就是经历就是一种幸福， 没 错啊，我们通过这样考研的一种经历让自己成长起来， 嗯， 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已经到了9:54了，如果您在路上的话听完我们的节目可以这个关掉收音机了这个继续出去浪，去出去耍吧， 嗯， 然后呢这个如果窝在被窝里的也该起床了，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周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一天有个好心情， 嗯， 明天的时候同样是王松和张悦为大家代班，来聊一聊青年人的那些事儿啊。同样是第一个板块是资讯，后面一个板块我们也同样会邀请一个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来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关于青春奋斗的故事， 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给大家放一首李宇春的《十年》作为我们最后的结束，也希望所有考研的朋友都能够获得自己的那份心里面的成功吧， 嗯， 啊，无论是考上考不上的，好，再见， 拜拜。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 您 在 一 起， 开 开 心 心 过 大年。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蒲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蒲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